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评书《夜幕下的哈尔滨》中，有一个传奇人物王一民，而实际上王一民确有其人，他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并在哈尔滨长期潜伏工作，他的机智勇敢令人钦佩。 2010年11月17日，笔者在北京参加了由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和在华苏军老战士共同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座谈会，这是一次在雄壮的俄罗斯军歌当中召开的聚会，而其中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几名曾在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中作战的女战士。这是一个拥抱的世界，和老战友、老领导见面，无一例外，都是热烈的拥抱。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在那个将军和官员们放下武器不抵抗的年代，这些年轻的中国女性却把自己的青春深深嵌入了血与火的沙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英勇奋战。黎民老人回忆，1938年的冬天，日伪军趁着大雪进山，对抗联第六军一师进行围剿，他所在的密营被俘场、医院遭到日军的包围，指导员裴成春大姐在阻击当中身负重伤。他对黎民等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没等黎民和战友们冲出包围圈，身后便传来了裴大姐高呼救国万岁的声音。每一个他们身后的背影，都是中国人为了这场神圣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这部相册当中的一部分照片，记录了日本和东北抗日联军在1937年到1941年间的多次战斗，内容包括与抗联作战的战场实地照片、抗联的密营、牺牲和被俘的抗联战士等。到会的抗联第三军、第六军老战士，恰好是在他们拍摄照片的地区作战的。一部分照片被他们识别出来，包括第六军被俘场、东北抗日联军无线电培训班旧址、郭奎山战斗后的现场。这名随身携带相机的日本军官无意当中为我们保留了一段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艰苦战斗的史料。我向老人询问起抗联的作战历史，不料这名爱笑的老人摇摇头说：我不是抗联的呀。定睛一看，才发现老人胸前的勋章竟然都是苏军的勋章，其中一枚卫国战争老战士纪念章赫然在目。您是？笔者忍不住问道。一旁有人介绍，这位是我们苏联红军的老战士，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他是机枪手啊，泼过德国鬼子燃烧弹的。笔者赶紧问：您当年是机枪手啊？老人看过来点点头，脸上竟然有两分不好意思的样子，但是实在难以把这名举止典雅、眼神灵动的老人和苏联红军机枪手联系到一起。然而这却是事实，这位老人不但是苏联红军的机枪手，甚至还有一个苏联名字罗莎。1941年德国纳粹对莫斯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为了保卫苏联首都，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参加阅兵式的苏联红军战士高呼乌拉，直接开赴前线。壮烈的莫斯科保卫战 就此拉开序幕。当时在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的罗莎参加了红军后备军，通过了机枪手训练，年仅17岁。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他投入到长达四年之久的反法西斯战斗行列。他大名李特特，是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爱女。这段身世让我忍不住重新打量这位老人。李富春和蔡畅这对红色夫妻是在法国结婚的，邓小平证婚。关于他们有这样一段回忆，因为他们在国外生活时间较长，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久别重逢总要拥抱亲吻，很多留法老同事都知道他们的这个习惯。有一次李富春出访归来，蔡畅去机场迎接，李富春刚走出机舱，陈毅就打趣道：“大姐，快行个洋礼节。”蔡畅满面春风地迎上去，与李富春热烈拥抱亲吻，令在场不明所以的众人惊叹不已。这应该不是传说，在全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当中，描述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经亲眼见到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原来这位穿红色裙子的老人，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红军女机枪手，就是这对红色浪漫的结晶啊。看着老人的笑颜，忽然想起老人的前半生，忙于工作的父母难以给自己的子女如普通家庭的爱，后半生因为政治的翻覆也有很多艰难时刻，但是他却依然那样爱笑。一时老人的影子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些女兵们的身影忽然混为一体，这时我才想起这支一直回荡在会场中的苏联红军军歌的名字，那是神圣的战争中的一曲。像那场神圣的战争中牺牲和幸存下来的中国老战士们致敬。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急先锋，他的调查部正是其对华的主要特务机关，其负责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您听我慢慢道来。由陈宝国主演的《中村宫》随着电视连续剧《智者无敌》的热播，成为无数观众议论的焦点。在影评中有人评论，他是日本间谍，他是中共特工。在重重身份的隐藏之下，真的会让人忘记了他究竟是谁，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清楚自己是谁。这个身在敌营孤军奋战，身陷险境，敌暗我明的中共特工，也许是史上最令人纠结的角色。的确，身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干部，却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人们从电视剧惊险的情节当中清醒过来，恐怕忍不住要问一声，这样的人物 是否有真实的历史原型呢？实际上，电视剧里中村公确有原型，那就是曾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了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西公。剧中的西里隆夫也是现实存在的人物，也是日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西公在秘密战线上的亲密战友。对比电视剧中提到的中村公简历和真实的中西公生活经历，可以找到导演留给我们的一处处线索。他们都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命运轨迹都是从东北到日本再到上海。他们都曾经为了探听日本南进计划冒险潜回东京，他们都和佐尔格小组有密切关系，都是在上海被捕，都被日本军部判为死刑，却幸免于难。都曾经在战后为中日的关系改善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他们都因为癌症死于1973年。不过，这并不是中西公第一次被搬上银幕，在电影《东风雨》中已经对这位红色特工进行了贴近真实的描述。尽管电视剧中的中村公已经令人惊叹，但真实的中西公其活动比电视剧中更加神奇。真实的中西公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于该县多气郡一家贫苦人家。幼年的中西公学习勤奋，1929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东亚同文书院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当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地位，其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的同窗学长协助提拔，往往可以找到飞黄腾达的道路。中西公和西里隆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务机关如鱼得水般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这里也是他们最初接触反法西斯阵营的地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并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与西里隆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公还担任了同文书院团支书的组织委员。在学期间，中西公曾参加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行动。由于当时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特务福田信一侦破，他和西里隆夫并曾因此被捕，后因无实据而释放，随全体学生返回日本。这次被捕大大增加了中西公的对敌经验，同时也种下了他十年后不幸暴露的隐患。1934年西里隆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共。同年，中西公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即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相当于日本的东印度公司。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公工作能力强，提供了被认为极有价值的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也就是顾问。 他还是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中西公在王学文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主托的西里隆夫，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太原的商人白井行信共同构成了一个红色间谍网。中西公在上海借满铁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由此可见，以中西公、西里隆夫为核心的红色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向红色小开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继光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查。以中西公为首的这一小组和以佐尔格、尾崎秀雄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不仅发展了中西公和西里隆夫两个对日情报站的王牌间谍，还发展了另一个潜伏在国民党政权心脏内的重要红色特工，这就是曾打入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中西公的导师也可称是谍中教父了。以中西公为首的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三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公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在中西公的红色特工生涯中，的确经常扮演智者的形象。笔者和老卓合作的《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记录了中西公一次冒险获得情报的经历。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的严酷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大任务，已经得到报警的中西公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由于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还被封锁，他首先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证明他的安危，并希望担任原首相近卫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奇怪的是，与每次尾崎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以后是个女人接听，问道：“你是谁？”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中西公保持镇静，没有说出尾崎秀实的名字，而是道：“请找水野城。”水野城是尾崎秀实的助手，同文书院毕业生，因佐尔格案被捕，1945年3月死于狱中。过了一会儿，有个男人问道：“你是哪位？”中西公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答道：“因为我有点感冒。”请问您是哪位？中西公立即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城，他是在试探。水野城和中西公是老朋友，每次通电话中，西总是说：“难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水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人这样说话如同暗号。 但中西公并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道： 我是你的叔叔燕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是吗？哦，多多保重。哎，你是哪个燕三郎？ 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已经装糊涂地答道： 好的，再见。 再通过试探另一名地下工作者邦金良胜时，也同样碰壁，并证实了他已被送往警视厅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公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与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鬼二了解情况，却没有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公使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坐在记者中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收获颇丰。得知日军参加关特演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这显然说明日军即将南进，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关特演是一次什么行动？中西公又是如何从蛛丝马迹中寻找信息，准确提供日军南进情报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中共特工中西公是一名传奇人物，他是日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多次行动中为我方提供了有力情报。有一次，中西公还冒险获得了日军关特演行动的具体情况。 关特演 是日本陆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然而受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观看演习的中西宫，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演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滩头登陆演习，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宫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可能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并不明朗的判断。然而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不够，中西宫在东京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甚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不过由于日本全国当时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民间所谓防谍意识十分强烈，以至于中西宫在各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远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大嘴巴里逃出的多。正在交际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宫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鬼二，才知道他已经回到东京。中西宫立即开门见山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原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等。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宫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核对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等，并综合西里隆夫的情报以后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从中西宫提供判断日军南进、珍珠港事变发生时间情报的过程，可以看出其胆大心细的工作特点。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西宫性格中与其说他是一名智者，更应该说他是一名勇者。在佐尔格被捕以后，他的情报组织曾经用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宫发出了警报。中西宫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他自己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他东京已经发生了可能导致他暴露的问题，中西宫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然而此时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9月苏联已经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动台风攻势，兵锋直指莫斯科，当天撕开苏军防线左翼，到10月8日打垮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0日斯大林命令突围出来的西方方面军与预备方面军残部组成新西方方面军，交朱可夫上将指挥保卫莫斯科。但13日防线又被德军突破，18日德军突进到距离莫斯科40公里处，并歼灭苏军66万多人，苏军政府机构开始撤离莫斯科。尽管佐尔格被捕前曾经发出了日军即将南进的情报， 但对苏德战争爆发产生过错误判断的苏联统帅部再也不敢完全依靠来自单一途径的情报。此时苏联方面急需了解日军确切动向，以决定是否能从远东抽调部队参加莫斯科保卫战。为此潘汉年不得不与中西宫商量，让其冒险执行这一任务。没想到中西宫没有任何怨言，冷静地接受了任务。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想法是由他在满铁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是黄金的运转时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就必须立即撤回，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中西宫的意见是自己不走，尽可能一面完成任务，一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为组织提供更多的情报。中西宫认为，在美国参战之后，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宫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否则任何一人的离去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然而留下来就意味着特高克已经伸出的魔爪随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已经得到警报却不能撤退，这对任何地下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但中西宫和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德森、程和光，都一直坚持工作到被逮捕的最后一刻。在1941年10月尾崎秀实被捕以后，已经供出了在同文书院曾经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假如日本特高克根据这一线索追查，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中西宫和西里隆夫当初被捕的记录。后来正是这个记录证实了中西宫的嫌疑。但由于中西宫利用自己在满铁中的关系给特高科的调查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中西宫小组直到1942年6月才被破获。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8个月时间。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隆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中西宫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以组织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来衡量行动方案，他的理想主义不得不令人感到钦佩。2011年7月19日，在马鞍台风袭击日本的时刻，笔者采访了日本共产党池田支部的稻川秀树先生。稻川的祖父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与中西宫共同参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稻川家至今存有中西宫当年的藏书，上面还有中西宫亲手盖的印章。通过向稻川先生的采访，我们得知了中西宫在被捕之后的情况。中西宫被捕以后曾遭受酷刑，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反而成为法官和警察佩服的对象，并以能听到他和西里隆夫在审讯中的发言为幸。但他仍在1943年被判处死刑，不过死刑没有执行，据说是中西宫在被判刑的同时开始写 中国共产党史。其详实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课十分感兴趣，于是准备让他写完了再行处决。中西公越写越多，并提出要同判死刑的西里隆夫协作。两人写到1945年8月15日，书还没有写完。因为发现自己上了当，恼羞成怒的狱方和官方在日本投降以后仍蛮横地判处他无期徒刑。然而中西公很快就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后的中西公一度成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但一方面觉得年轻一代党员感性倾向太强，缺乏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专心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坚持起理想主义，不愿与战后日趋现实主义的日本共产党高层打交道。中西公1950年曾被开除党籍5年之久。他的个人生活也不太顺心。中西公的女儿中西准子在横滨国际大学任教，专业是环境保护。提起其父，中西准子表示他无法接受父亲每天在家中和政敌争吵的声音。所以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原来一直偏爱文科的准子选择了理科，以避开令他恐惧的政治争论。不过当笔者询问道川先生对中西公的看法时，他认为中西是个爱国者。原因是尽管他与法西斯政府作对，但他在传出日军进攻日期为1942年12月7日以后，美国方面坐等日军来袭不做战斗准备，令他十分恼火，竟至于对妻子和女儿大打出手。原因呢？中西在日本法庭上描述，他希望自己送去的情报能让美国加强戒备，避免和日本陷入全面战争，保护日本民族的总体利益。道川最后说，中西公是想唤醒这个民族，看来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武田义雄，这是一个近来经常见诸报端的传奇性的间谍人物。据说他是我方打入关东军内部的一个红色特工，一个东方的舒伦堡。据说，很遗憾，依然是据说，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中提到过武田义雄，但我注意到聪明的导演一直在用据说这两个字，于是节目怎么拍都不会有错误。武田义雄是中日混血儿，本名王义雄。他的经历十分曲折，1922年10月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32期毕业，从此进入日本军界，历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谋、班长、支那派遣军课长、总参谋副长、17师团38旅团旅团长、关东军课长、总参谋副长。在粉碎德国和日本纳粹企图两次针对苏联精神领袖斯大林的刺杀行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恢复组织关系，后参加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工作，代号杰列金，同年转为联共。他领导的杰列金小组是二战中与拉姆扎齐名的著名情报小组。他在日军核心部门战斗了14个春秋，先后参与了19项重大间谍事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945年2月7日， 在视察关东军第一国境阵地东宁要塞边境防务时失踪。1945年12月又神秘出现，以枢密特的身份进入美军驻日本司令部担任东亚情报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1953年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1954年冬又再次失踪。1964年11月7日在武田义雄失踪十年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苏军上校安德烈，也就是武田义雄，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表彰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做出的杰出贡献。可是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武田义雄的相关史料，中国没有，日本没有。沈志华教授到莫斯科档案馆弄回来大批的资料，里面也没有。所有与武田义雄相关的资料都是据说。比较滑稽的是，如果真有武田义雄其人，中苏日显然都在拼命隐瞒这个人的存在。中国和苏联为何要隐瞒存在这样一位谍报英雄呢？推测理由是，他直到1945年后仍然在从事情报工作。那么日本人为何要隐瞒呢？据说理由是觉得内部出了这么个大叛徒，觉得丢人。近卫首相的秘书尾崎秀实是共产党，满铁调查部主任中西宫是共产党。这种事儿，日本人都没觉得丢人，武田义雄是共产党，有什么好丢人的呢？这个逻辑比较奇怪。关于武田义雄的事情，还是有些事实做背景的。比如，据说他曾阻止了日本方面以叛逃苏联中将刘希科夫等刺杀斯大林的努力。刘希科夫的确是叛逃到日控伪满洲国的苏联高级将领，他实际上是苏联远东秘密警察机关的负责人。1938年6月13日由于斯大林的清洗已经到达顶峰，刘希科夫奉到调回莫斯科的命令十分恐惧，因为他的两名前任均被调回后枪毙，故此叛逃到日方。此后他一直与日方合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日军击毙灭口，死在大连。值得一提的是，刘希科夫在叛逃前曾主持了对25万人的审判清洗，其中7000人被枪毙，在远东的20万朝鲜族人被他主持流放到中亚。他却曾献祭关东军，派人进入苏联境内刺杀斯大林，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刺杀，派出的人员来自流亡白俄，因为其中含有苏联情报部门的渗透人员，在苏土边境地区被苏方俘获。然而关于武田义雄存在的其他材料却似是而非。中央电视台曾经展示了一份带有照片的武田义雄日文简历文件，但仔细看来令人疑窦丛生。首先，这份文件的文字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而且文字均为电脑标准字体，显示肯定是一份最近用电子计算机制作的文件，而不是一份历史文件。其次，其中日文文法颇成问题，比如当说到三月某某人病死，这是典型的病句，原因是这件事发生在过去，按照日语应该使用过去式。英语和日语都是有时态的，而中文没有，所以这句话的错误错在是一句典型的中式日语。 没有一个日本人会这样说话，哪怕说错，也没有错得这样离谱。类似错误还可以找出好几个。笔者的日语自己也知道糟糕得很，但这种错误还不至于犯。实际上，日文档案制作严谨，而且由于该国向我国学习汉文化不遗余力，至今保留下的档案文件往往让人感叹其文字的流畅与强调书法美。这样的伪劣年表实在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这份文件基本可以断定是伪造的，否则这个写文档的日本人小学都不会毕业。那么真的文档在哪里呢？我们希望是有关人员因为它的珍贵而不使它公开。但我更担心的是，发现武田义雄的事迹的许文龙先生可能是被骗子糊弄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武田义雄是否真实存在呢？他的间谍生涯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的一份热情，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地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要你对我自信。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